台总编辑王秋倾力主持，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火力调频 FM98.2，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与 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各位同学 ，Are you ready？ 留学之旅马上开始。 伦敦的大本钟， 巴黎的埃菲尔铁塔， 纽约的中央公园， 悉尼的歌剧院， 东京的朵朵樱花， 打造留学领域的私家侦探， 尽在青春联盟特别版。 海外高校情报站大幕正在开启。各位大学生朋友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日天。九月开学季，我一直在各大校园里寻找最美新生，采访萌新们的故事，但在我心里最美的只有她，她就是。 大家好，我就是日天眼中的最美女搭档安然。哎，日天，你今天表现不错哦，看来我得夸夸你啊。虽然我是第一次参与青春联盟的节目，但是其实啊，我和日天的声音也曾经长时间的通过青春联盟的片花跟大家的耳朵亲密接触过了。 哎呀，还是要低调低调啊。哎呀，由于这个播放时间比较久，领导最近已经把咱们的片花撤下去了啊，还需要继续创新啊，更上一层楼。 没问题，我们今天就来跟各位大学生朋友分享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情报站。首先是第一个环节，高校大事记。 开学季又一波小鲜肉空降到咱们校园啊，感觉每一年的新生都是在增多呀。不知道新来的师弟师妹整体实力如何呀，我是不是应该先吃个信心饭什么的。 哎呦，想得太美，有我在啊，这个主办权你先写个三千字的申请。不过话说回来，不管是在哪个国家，也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学校，生源质量很重要。就说英国吧，为了防止高等教育质量下降，英国政府准备采取措施解决学位膨胀问题 啊。看来这个学位也有膨胀的问题啊。为了搞清楚它是怎么膨胀的啊，我专门查阅了一些资料。原来啊，近年来在英国学生的申请入学率 持续的降低，英国各高校纷纷抢夺生源来填补数以千计的入学名额，就连罗素大学集团的高校也愿意补录那些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学生们。 这种门槛的随意降低似乎是有点不负责任啊。哎，这话可不是我说的，英国白金汉大学教育与就业研究中心教授艾伦史密瑟斯就表示，学位授予率的快速增长说明这些大学的行为啊非常不负责任。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嘛啊。那么英国收紧学位授予比例对中国留学生又有哪些影响呢？相关报道呢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英国大学颁发的本科一等学位比例近年来是逐渐的增加，那么导致一些雇主呢开始怀疑这一学位的含金量。那么英国政府则收紧一等学位的授予比例，会间接提升学位的含金量，但对于学生来说，这就意味着争取这个一等学位的竞争啊会更加的激烈，要让自己能足够的优秀才能够获得一等学位的授予名额。其次呢，本科与硕士学位等级会出现在学生的毕业证书上，直接影响到学生的这个未来就业和职业的发展。所以英国收紧一等学位授予比例势必会对学生的这个学位授予产生一定影响。除了密切的关注英国大学的教育政策呢，英国这些留学生啊也能够做到的就是认真对待自己的每次作业，考好每一门学科啊，这都是在给自己的将来打好基础。 还有呢，一直以来啊，虽然进入英国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庞大，但是客观讲，中国留学生的学术啊，哎呀，表现其实并不突出。所以英国政府如果有收紧学位的政策，中国留学生面临的学位竞争会更加的严峻。 嗯， 不过尽管困难增加了，我们还是要迎难而上。其实就在前不久，英国驻华使馆在北京举办了英国驻华使馆开放日的活动，让中国民众近距离体验英伦风情，加强中英两国的文化交流。 据媒体报道呢，今年的英国驻华使馆开放日活动已经是第三届了啊，大约有2400位中国民众通过网络报名等方式获得参与机会，参与的人数呢也是创历年的新高。那么这一届开放日活动的主题是灵动青春，那么英国驻华使馆的各领域的团队还有英国企业及其合作伙伴在开放日这个现场设置了40个展位。 在活动的现场呢，大家可以观看火星探测器的演示，参加哈利波特主题寻宝活动，聆听医疗卫生讲座，参加足球体验活动等，深入参与到开放日的活动当中。提到哈利波特，插播一条最新消息，作为哈利波特电影主人公出生地取景处的14世纪英国小屋最近被标价公开售卖，标价129.4万美元，约合846万元人民币。这座拥有6间卧室的房子啊，就是电影中波特额头上留下闪电型伤疤的地方。一位房产经纪人表示，居民可以在这里啊放飞想象，重温他们最喜欢的《哈利波特》中的场景。 那看来你是《哈利波特》系列的粉丝啊。我们还是要这个回到英国驻华使馆这开放日的现场啊。英国驻华大使伍百纳也说了，很有幸呢能有这么多朋友参加这个开放日活动，体验一把英国的独特之处。他希望呢到访的朋友都能够受到启发，在英中两国即将迎来更广阔合作以造福两国人民之时，去英国留学旅游或者进行商业的合作啊。你看啊，从英国政府的角度讲，还是欢迎中国留学生的，所以想去英国留学的大学生朋友可以继续加油。而且啊，据这个介绍，英方发起的灵动青春同名大型主题活动从今年7月就拉开了帷幕，在这一活动的框架下，到今年12月将有50多场各领域的中英交流活动在中国的12个城市举办，大家也不妨都去关注一下啊。 在给大家加油的同时呢，我们继续浏览留学领域的资讯和故事。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出国留学的人数啊逐年攀升，留学呢也渐渐成为了一件可以自由选择难易程度的事情。哎，什么叫做自由选择难易程度呢？ 有些留学生选择苦下功夫钻研学业，有个别留学生呢则会选择应付了事儿。对于语言文化障碍，有些人会选择积极的与老师与同学交流合作，但是个别的学生则是选择待在华人的圈子里，没有勇气走出舒适区。 如果说这个自己降低留学难度，留在温室当中啊，那我觉得留学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啊。说到底，不管是留学还是成长，终究是与自己的一番较量啊。 当然了，对于大多数的留学生来说，多多少少都经历过普遍会面临的问题。人民日报的报道说了，在生活上，留学生最棘手的就是租房问题。以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中国留学生为例，租房啊有两种途径，一种呢是跟已租整套房间的二房东租赁单间，家具齐全，简单方便，但是价格啊偏贵。另一种呢就是自己去找租房中介，价格相对于来说比较便宜，可是过程很麻烦，而且不带家具。 有关留学期间租房啊，还有一个鲜活的例子啊，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在墨尔本这个一个学期之后啊，便与朋友啊通过这中介租了一个套间。由于这个澳大利亚人工成本很高啊，这个留学生就决定自己购买家具和这个零件啊，雇佣这个司机运到自己家进行自行的组装。好家伙，这么一来，这个大到桌子啊，这个床，小到椅子和台灯，留学生和他的朋友啊都亲力亲为，花了3天时间终于把所有家具都组装完成了。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种精神还是值得提倡的。哎，日天啊，我的宿舍呢好像缺一个梳妆台，要不我给你一个动手组装的好机会。 没问题，那也就是这个，我就受到了中国留学生的这个精神鼓舞啊。还有一位留学生呢还这样总结到啊，他是这么说的，留学有千篇一律的地方，也有各式各样的精彩。身边的同学呢有去联合国总部实习的，也有去其他的国家做交换生的，但也有在各自领域呢早早就崭露头角的。在这样一个人才辈出的环境，身边优秀的人总是会激励着你不断的前进，希望每一个留学生都能够成为自己这个更加笃定的自己啊。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高校大事记，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海外高校情报站的金手指访谈板块，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好的，欢迎回来。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其实是我们的同学啊，是刚刚从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这个归来不久的李苏萌同学。那么非常欢迎来做客我们青春联盟之高校海外情报站啊，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嗯，好，谢谢邀请。大家好，两位主播好，我是李苏萌，可以叫我苏苏就行。 啊，好， 好， 你好，苏 苏。 这个其实是15级啊，苏苏。 好像跟我和张浩是一级的。 是同级，是同级，没错。 哎呀，这个在一起，这个学校3年。 没见过。 真是一点缘分都没有啊。 怎么说呢，我们电视民工经常熬夜嘛，然后你们早上起来练身的时候，我们可能正在补觉。 哦， 所以 你说 大概原因就在这里。 你给你说自己是电视民工啊。 对，电视民工。 就这个电视系的哈。 对，我是电视学院编辑出版学的。 哦，编辑出版学。 对。 那大致就是做一些什么方面的工作呢？ 就是我们基础的肯定还是跟电视新闻报道相关，但是我们会更偏重一些新媒体，比如说互联网报道啊、融媒体报道这些方面的。 嗯， 对， 嗯。 那你去英国留学的话，你是怎样得知有这样一个机会的？ 我这个因为是从师姐那里，我有一个14级的师姐，她之前是选择了去香港交换，然后我就是觉得这个机会还蛮宝贵的，我就问她是怎么得知，她说学校的那个官网，就是海外交流的这个模块，一般会每个学期会公布一些项目，然后可以自己选择去申请，所以就是等于是从师姐那边得知这个资讯，然后自己去官网上查了一下，然后之后我就去学校的那个海外交流中心，就是继续询问，然后等于是根据那边老师的建议和要求，就是继续走那种申请的步骤，然后就还蛮顺利的，就是走了这个项目。 那你当时去做咨询，其实咨询的是哪里？ 怎么咨询的？ 是我们学校的海外交流中心，就是专门负责做这种交流交换项目的一个部门。 嗯嗯。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做的有点不太好的地方就在于它那个消息并不是很醒目， 嗯、 就是你在官网上并不能一目了然，嗯、必须是你自己去 问， 去问得知这个渠道了，才能就是找到那个消息， 才能有这样一个 对对，就是、 啊、 不过那个。部门每个学期会有宣讲，就是可能得注意一下学校里的海报什么的。 那如果你去问的话，其实你会问一些什么问题？像我的话，我就可能就关心我要准备多少钱，我要考多少分儿。 这个是还是蛮重要的一个，就是费用这个方面。 嗯， 主要是因为他那个学校筛选这个项目，主要是看你的就是绩点。 嗯嗯嗯， 哦，就跟成绩有关， 跟成绩挂钩、 那绩点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你问他这个，等于在碾压我，你知道吗？你问他的绩点，等于在碾压我。 为啥？ 因为我的绩点非常低，成绩很差。 没有。那个绩点的话，我也就是普通准。其实这个项目算是捡了一个漏。怎么说呢？就是。英国的威斯敏斯特项目它之前一直跟我们学校是有交换， 嗯， 但是今年就是突然交换项目被撤走了，只剩了一个交流生，是比交换那个稍微选择更狭隘一些的一个项目，但是很多学生没有注意到那个，然后我和我们院的同学，我们其实就是跟老师多咨询了一些，然后得知有这样一个就是、 然后老师告诉你孩子，其实我这还有一本秘籍要拿给你哈。 其实还有一份名额，就是其实大家真的是有什么机会，应该是多去问。 这个老师藏得挺深的。 可别，这我是暴露了什么吗？对啊。 除了多问的话，会不会有什么考试之类的？ 嗯，我们学校是没有考试，我记得是其他学校可能会有一些考核，但是我们学校只是看绩点、然后排名筛选就是前两名，比如说有两个名额，他就筛选前两名，就这样。就去了、 那你就是申请到这个名额的时候，你跟你的同学啊，跟你的爸爸妈妈说，然后他们都是就是是一个什么态度，就很支持你去吗？特别是你的家长。 嗯，家长，我父母还是比较支持的，尤其是这个就是出去交换这个事，我一开始跟我妈讲，我妈就说既然学校里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能出去看看就多出去看看。 哎，没错。 对，然后我妈还比较让我感动的一个点，他就是说就是花费这个方面你不用太在意，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同学他们可能会有花费什么、 对， 出国花费挺高的， 对，是挺高，而且我父母也确实是工薪阶层，就不是那种特别宽裕的，但是他们说你要是有想争取这个机会的话就去争取，就趁着年轻嘛， 对，这因为这个理由曾经我也向我妈这个说过，你知道吗？ 哎，不是，人家和你不一样好吗？你先看看绩点再说话。 我是这样打给我妈的，我说妈，我要去留学，你能不能给我多打点生活费？ 哎、 我妈当时就识破了我的诡计， 你妈顿时挂上电话好吗？都不想和你多聊一句。 对， 开玩笑，高材生。 不过这个我确实每一个家庭其实都会支持，从学业方面的消费一定是全力支持的哈。 感谢我的父母。 哎，对。 但是父母他其实也有一个很担心的点，就在于就是国外，第一我其实确实没有出过国，他们也就是我的父母他们也没有跟我有一起出国的这种经验，所以他们就很怕我一个人在国外会出现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那段时间其实还是有一些国外不太安定的这种新闻会出现，就是让父母就更加担心。但是既然项目已经决定了，并且学校也保证了安全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就放心的让我去了。对，别的就没有更多的担心了。 那就是出国之前或者是在报名之前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觉得 对，就想跟大家建议一下的，比如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懂，我要出国，然后我想就是办这个项目的话，那我要注意一些什么？ 除了准备钱和好好学习之外， 对，除了成绩好，然后还要准备好， 就是 生活费， 就是不能犯懒，要早做打算。这个是我自己吃的亏，就是我其实做事有点拖延嘛。 嗯。 然后当时交了申请，然后那个对方学校就是给了这种允许我去交换的这种通知过来以后，我觉得好像万事大吉，我觉得其他事情我就没有管。一直到那个学期大二上的学期末，我才去考虑就是办签证这一类的事情，然后就发现那个事情非常的复杂，就是尤其是英国的签证，他是要自己在网上填那种申请表，然后那个申请表就非常复杂，就是查你的家底，你的家就是你要准备多少费用，然后你的家里没有什么其他情况，就是把你查的知根知底，然后那个网页还全都是纯英文的嘛，所以我当时花了整整3天的时间就填那个表， 然后填完表以后还要去等他那个申请的时间，就是去地面签的时间。 嗯嗯。 所以就是整个事情拖得非常的麻烦，直到最后我订的机票还有五天就要出发，签证却还没有下来。我觉得很慌很慌， 就是从你三天填表，然后到你就是申请到他那个批准，你一共花了多久？ 花了将近三周，因为他批准我的签证用了两周， 那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是吗？ 对，将近一个月，因为正好当时也是要快到寒假，所以就有很多人去选择去英国旅游嘛，所以那个签证的那个中心非常紧张，然后就是我足足等了两周签证才下来，然后。对，就这个事情还蛮紧张的。 那也是心大，不过就确实大家注意啊，就是如果想去留学， 嗯， 这个有了通知书成立，有了 offer， 不只是就是万事大吉了。 不要犹豫，不要去办签证， 不要拿到 offer 第一时间去发朋友圈去炫耀去庆祝啊！ 我的哥。 那首先一定要做好提前准备啊， 是 尤其是签证的问题啊，还有就是可能到那边要联系到这个。如果可能你还会有宿舍，但那边可能话要提前，其他的可能要连续住房啊，或者等等各样的问题啊，都需要提前准备。 对， 嗯，所以这个签证啊一定是首要头等去考虑去解决的一件大事啊。 是的。 嗯嗯啊，然后留学这个有没有什么名额上的限制呢？ 像咱们学校就是在海外交流交换的项目有很多， 嗯， 就是选择非常的多，它的那个名额其实每个学期是不定的， 嗯， 就是会跟着大小年来排，所以就是这个我也不能确定什么，还是要多问老师，多问学校的这个意见。 那可能在某一个就别的学校的某一个老师手里又多出来两本秘籍，孩子，我这还有另外一个渠道啊，拿到这个 offer 就是可以去交流的这个通知之后呢，有没有什么？大庆了几天， 当时我拿到 offer 是在大二上的学期中，然后突然就觉得解放了，就 学校这些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了， 反正我在学校出去的人了， 我现在是伦敦的人， 谁还能管我是吗？看谁还能管我。 然后就是哎，这个是不能让我妈听的，反正是大二上最后结课的时候过了，有点心不在焉 啊。 对，因为 这节目播出你妈妈或许就这段 停住了，这段垮掉了 啊。就是有没有哎，尤其是老师或者同学之间，他们会有没有给你一些意见啊、建议啊、宝贵的一些？嗯，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我当时收拾行李的时候，才突然就是很懵，就是意识不到到底应该带什么东西。然后是我的老师给了我一些建议，就是我的老师他也在英国有过一段就是访学的经历。他说，首先你的那个插排要自己准备好那种转换的插座，我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过这个。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准备插排？ 因为它那个地方就是标准的那个插座是不一样的。就是要带那种转换成三孔接头的那种。 因为电伏是不一样的。 对， 大家注意了，第一个插排。 对，到那儿以后手机什么什么充不了电，一点功率好吧。然后还有就是衣服，我当时塞了冬，就是因为我待将近一年，然后就塞了冬春夏秋的衣服全都带上了。我老师就把箱子给我腾出来，说首先你在英国，你肯定就是只能穿那种秋冬的衣服，因为那边很硬。说我就不信你在英国不买衣服，你到了一个时尚大都市，你怎么可能不买衣服？果然是没错，我当时确实只带了一点点衣服过去，最后还是买了。又多加了一个箱子回来，对， 所以就是衣物什么的，其实可以就是稍微减一减。 对，然后老师还说你最好带一罐老干妈过去，就是 老干妈。 对，我相信你小姑娘自己肯定不会做饭，你就是带一罐老干妈，就跟军训一样过活吧，对， 必备啊。 对，没错，我其实到了英国之后，发现很多同学的那个宿舍里都放着一罐老干妈，就是他们都是去那种中国城买的。 啊， 炒饭必备， 家乡的味道。 对，这是老师给我的宝贵意见，其实是， 就是三样法宝，插排是吧，老干妈是吧，衣服带少点儿， 对。 哎，没错。那其他就是还有没有什么细致化的准备？ 细致化的准备，比如说 心态上， 没有，那时候确实是觉得自己要去到一个国际大都市，应该会名牌加身，没有，只是幻想。但是觉得，因为伦敦，我对伦敦一直是有一点幻想的，就是之前学英语书啊，上面也有一些课文，就比如说什么莎士比亚的故乡，什么那个像就是北爱尔兰，不是那个《权力的游戏》的取景地嘛，就是我对这个英国这个国家其实还有蛮多向往的，所以就是。就没有什么惶恐，就很激动的就过去了，就觉得自己可能是要在那边度过漫长的这种度假生活， 又漫长又快乐的这种感觉。 对。 那有没有就是到了之后，这个现实与理想的差距？ 那肯定是有的。首先就是英国那边的学校，威敏它只允许我们选三门课，就是它的学分是一门课20学分，学分很高，但是门数很少。然后当时想。 只有三门课，一周三门课，岂不是会很爽？ 对、 就是。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样，首先他一门课会上一整天，并且他课前课后的就是工作内容会非常多，就是老师课前会给你留两本书里面几十页的那种阅读内容，你不把那个读完，你上课是铁定听不懂的。对，就是你必须要去做笔记，要搞懂，然后上课提出你的问题，老师才会继续往下上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课后的那个工作量也很大，比如说我选的有实践课和理论课，理论课就是课后的论文。我真的是加班加点写，就是都写不完。他每周一个论文，然后我在图书馆就要泡着，就是继续写那个论文。什么逛街啊，什么旅游啊，其实都是浮云，就是在结课周的时候。对，然后实践课也很熬人，就是得去抱同组英国学生的大腿，就是他们去联系采访对象，去拍摄器材什么，但是还是很累。对， 那相对于自己就是在中国的这种学习日常，可能在英国更加忙碌一点，是吗？ 对对，就是国内课虽然多，但是毕竟是有水课的嘛。但就是其实国内的课怎么说，就是因为课很多，所以它也是分得很细，就是一门课比如说都是细化的，所以就是你做结课的内容可能会相对得心应手一些，只要你跟上老师讲的内容都没有问题。但是在国外就是老师可能更偏重于你个人的这个提升，就他一个课里面融合的东西非常多，而且他会老师会关注到你个人，就是你不可能想要有划水的可能，就是、对，划水的可能是很少的。 没错没错， 对，老师他就说你作为你个人，你的个人作品他是要一个一个筛选，然后一个一个修改，然后直到满意了交上去为止。 他们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啊。 好啦，那么聊到现在，刚才呢我们也跟苏苏一起聊了一下去英国之前的准备和一些经历。那么在他踏上英国留学之旅之后，又遇到哪些难忘的人和故事呢？一小段广告后，我们继续关注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情报站。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也属性很魔法。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白雪是因为贪玩跑出了城堡。小红帽又建议指自己变成狼的大红袍，总有一条弯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也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说阿波罗变成金乌，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听说匹诺曹总说着谎，侏儒怪拥有宝石满箱，听说悬崖有棵长生树，红鞋子不知疲倦的在跳舞，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睡美人逃避了生活的煎熬，小人鱼把阳光磨成眼影，投进泡沫的怀抱，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 不结局的时刻，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梦幻的河，分隔了理想，分隔现实，又在前方的山口汇合，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又陌生。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情报站，我是日天， 我是安然， 我是苏苏。 哎，好，欢迎我们苏苏啊。那么上半段呢，我们说到这个苏苏啊，这个苏萌经过了精心的准备啊，申请来到英国留学的名额。那么这个你来到这个威斯敏斯特大学之后呢，对校园呢，对这个宿舍呀，对英国的整体人文环境啊，他们的第一印象有没有什么变化？ 英国我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红色电话亭，红色那种双层的巴士，哎，果然就是一出机场就看到了，然后当时也飘着蒙蒙细雨嘛， 哇， 就觉得很，因为我当时到的时候是晚上， 然后见到的人都是穿着这个风衣， 风衣 戴着帽子，然后有一个大肚子，然后特别绅士的， 哎呀哎呀哎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伦敦腔， 走开。 Maybe. 对对对，是那样，就是整个就是英伦的那种味道还是蛮浓的，所以我当时就是激动了一下，觉得对，这是我想象中的英国， 激动了一下， 但真的很冷，是真的很冷，因为天很阴。然后到了学校，我们学校其实是在五区，就是离机场还蛮近的。这样一说有点悲伤，对，就在五区。然后我其实。对我们学校就是对威敏这种感觉好像， 你看这个苏苏已经就转换语态了，对我们学校啊，你是传媒大学的， 停止加戏，停止加戏、 好，就是对威敏和对中传，对我们学校中传 啊， 有 点良心啊， 感觉是差不多的。应该像我们中传它中传不是在那个就是东五环，但是到市中心很方便，就是只要八号线转一号线就能到市中心。其实威敏也差不多，虽然是在五区，就是很遥远，但是它也是要转一般 Metropolitan Line， 然后再转一般贝克路，就是等于是一条直线就可以到市中心。我觉得这一点还蛮亲切的，就是整个交通出行跟以前的习惯其实是差不多的 啊、就是其实是地铁啊，我公交其他都很方便， 对，非常方便。 对，那就是学校的环境呢，有没有？ 学校环境比中传还小，是真的。 比中传还小吗？ 对，因为英国的学校它很多学校就是一个大学，它会分散成很多区。 嗯， 像威敏它是有四个校区，其中有三个在市中心、一个我们的那个传媒设计和艺术学院在就是五区。对，在五区，在哈罗地区， 四个校区都就是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对，分布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就是等于是一个学院一个区，所以等于是我到了那个学校以后，其实就只是到了威敏的一个学院而已。然后它整个学校的构成，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草坪，就是大家可以在上面踢球啊、晒太阳什么。 然后一片就是学生公寓区，然后就是一个大很大的教学楼，那个教学楼里面就是包括了这个学校的所有的教学的部分。 啊， 对，所以像中传不是说号称十分钟可以从南走到北， 啊、 对吧？ 对， 那这个威敏就是真的是五分钟就可以从南走到北。 那可不， 就是、 一个校区就一个、啊、一个宿舍，一个什么一块草坪，然后一个教学楼， 对对，但是 就三个组成是吗？ 对对对，但是它的环境其实非常好，就是。一块草坪听上去有点寒碜，但其实那个就是草坪的那个面积非常大。 嗯， 它其实是，因为在五区，它那个区域本来是一个很大的那个足球公园，就是通各个足球俱乐部去踢球的地方、 啊嗯。 然后现在划出了一片区域给学校， 嗯， 所以就是还环境还蛮好。 那我很好奇，就是那你们吃饭怎么办？就食堂？ 嗯，有一个很小的一个 canteen， 就是它其实都不能算食堂，只是算是一个临时角、 嗯， 你可以在里面买三明治啊，买那种意大利面什么的。 哇。 他其实英国人，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不好的厨子，就是他们对吃很不讲究， 很不讲究， 很不讲究。他们 没事，你有老干妈吗？ 我有老干妈，是，就是他们吃东西很随意。比如说，我刚刚不是说有一堂课能上一整天吗？ 嗯， 他们中午的时候真的就是大家只是去买一个三明治，吃了以后就继续回教室上课，就是对中餐 真的吗？ 中餐那一餐他们很不注意的，但是晚餐的话可能。大家各自在自己的那个寝室的厨房里会好好烧一烧， 哦、 但其他时候、 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就那个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对，就是思想有问题。 那你习惯吗？就是中餐只吃一个三明治，你觉得？ 我肯定是不习惯，所以就是我在家从来没有做过饭，但是到那边以后就是厨艺突飞猛进， 很不得不 被逼上梁山那种、对。 那么就是你住的地方是宿舍？ 对对对，是宿舍，它是。嗯，一个单元里面有六个单人间，然后还有一个共享的厨房。对、住宿的环境是非常好的。从就是中传的那个六人，就是我们六人六个女生一个铺位的那个那个小房间，到了一个自己单人间，就觉得自己拥有了整个世界，真的是。 哇， 那你的舍友就是相比于就是你在中国的舍友来比，他们的性格怎么样？ 嗯，对，这个舍友又是一个很大的差异。首先是男女混宿。就是 啊， 对对，一个单元。 我张浩，怎么带着你过去？ 哇塞，必须要去了，这个是最打动我的旅游。花多少钱？这么刻苦学习英语都不重要。 什么人？不，是这样，就是国外他其实还蛮注重就是。不同文化、不同性别人之间的交往嘛， 嗯、 所以而且主要是单人间，就是彼此之间也不会很打扰。 嗯， 对，所以就是我那一个单元里面是有两个女生，然后三个男生这样，然后有两个英国人，一个加拿大人，一个美国人，然后再加上我一个中国去的学生。对，那里的学生其实有两个也都是交换生。 啊、 对，然后就大家都打乱了，就住在一起嘛。 那其实他们都其实是算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和交换生啊。 对对对对，是是是、 啊。 那你们平时会一起玩吗？还是各顾各？ 我其实我理想中的状态是去就是跟舍友搞好关系，大家可以一起出去轰趴啊、做饭啊什么。 嗯。 但是发现就有一个差异的地方在于。我其实我的幻想中是我可以就是比如在厨房做那种中式美食， 对，就用中餐征服世界， 通过味道把剩下五个人引出来。 对，我在知乎上看了很多这样的帖子，我的幻想中真的是这样的。 比如和那个外国室友一起嗦螺蛳粉之类的、是吧？ 螺蛳粉真的不会把它驱逐出境啊，没有，不是。对，但是我幻想中是这样，然后我就。比如说在那个厨房里面炒了蛋炒饭什么，然后室友进来，他们说哇你在炒什么，真的很香。我说那你们要不要一起吃呢？我煮了很多。他们说啊，那这个就不了。对，他们就是其实还是跟你不熟的时候，他们还是蛮注意就是个人时间的，这个就不是很愿意跟你一起分享这个时间。但是他们会有一个事情非常愿意一起做。 什么事情？ 就是他们真的很喜欢去酒吧。就是酒文化，他们的乐趣在于每周五、每周一，就是固定的时间段，学生会在那个我们学校竟然是有酒吧的， 嗯， 有一个地下的小酒吧， 学校自备酒吧是吗？ 学校自备酒吧，这个酒文化真的是根植在他们的骨髓里，对，然后就是每周一、每周五，他们会三五成群的约着去酒吧轰趴。对，然后他们这个是很愿意，就是无论你熟不熟都愿意一起去做，所以当时就会敲我的门说意思是苏苏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啊。那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交友的环境是在那里啊。 对 啊， 对，然后 酒吧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暗黑嘛，我一开始以为是打打队在里面就是 蹦迪 乱 社会摇， 对对，其实也没有，它其实相对还比较安静，就是有一个区会很吵，大家在一起跳舞啊喝酒啊什么，另外一个区大家就是坐在那边安安静静聊聊天，无论你熟不熟随便聊两句都可以 啊， 对，对，就这一点还比较温馨，竟然迷之温馨， 迷之 啊！其实，在国内可能对于你们女生之间，可能会觉得， 对女生之间友谊都是去逛街啊，然后在外国就是去酒吧。 对对对，我其实很想约逛街来着，然后有一次也成功了，不过是跟一个日本的女生，看来可能就是亚洲的 亚洲女生的共同之处是吗？ 对对对，亚洲女生共同语言可能会多一些。 哈， 对对对。 哎，那我还想知道，就是对于英国，就是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环境， 对， 就是初来乍到的时候。你有没有生活上遇到一些困难？ 生活上遇到的困难，让我想一想，其实应该是蛮多的。比如说生活环境不一样的话，像他们那个马路的，就是他们的道路是就是车子靠右行，就是跟我们的那个行驶方向是相反的。所以我每次过马路的时候，就是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看，会反应不过来，我必须两边都看。 这样， 他其实英国的那个路上还蛮人性化的，他会写着什么 look right look left， 就在路口上会写这样的字样，但是我还是习惯不了，就每次要双方看，然后确保自己安全才敢过马路， 感觉鬼鬼祟祟。 对对，然后尤其是比如说进地铁，我一般肯定会是在国内是靠右行下地铁嘛，然后有时候经常会走到一半发现不对，就是一面都是朝我来的人，他们是靠左上、靠左下地铁，然后就是方向是反的，就有时候会很尴尬，就只能强行硬着头皮把另外半段下完。对，然后 这样， 这是生活上的困难。 对，在交通上遇到了一个 交通上的困扰啊，肯定还有一些其他的外国来的朋友，他们觉得哇，没有共享单车真的好不方便。 对对对对对、我当时在国外看到朋友圈里面大家都在骑着车去打卡，我觉得很羡慕，在国外很难拥有一辆自行车。对对对， 其实国内我们还有很多方便的地方啊。 是是是， 然后这个吃的方面，没想到这国内的外卖竟然啊，简直是神器一般啊、 哎！是是是， 老干妈拯救一切是吗？ 他国外像他吃东西的话，就是饮食会非常贵。我们当时在开学的第一课，就是会有一个生活老师跟我们进行一个沟通，然后说你们尽量少去外面吃餐馆，因为英国的餐馆确实是很贵，尤其是中餐、日餐和意大利餐。就是我有一次就是当时去那个中国城去拔草一个粤菜，就当时实在是很想吃中国菜嘛，然后去拔草粤菜，然后吃出了天价，就是我没有想到会那么贵。 多少钱？ 大概算下来的话，就比如说 你们都点了什么？大概、 就是、 我给你算一下，我这个人最能吃，每道菜多少钱我基本上都知道。 国内点那种什么小流沙包什么，也就十几块钱、二十块钱。 对。 他国外的话会到五六磅一份，那折合成就是等于是翻了倍的价格。 对， 而且主要是你在那个菜谱上，你看五磅，你自己是意识不到， 五块钱， 五磅。最后后来吃完一划，自己一个人吃了将近200块钱的东西，就觉得很崩溃，所以之后觉得还是自己老老实实的买食材做饭 比较好。在家做饭比较好。 对对对， 说这个生活上是吧？ 嗯。 但是你学习方面，就是你刚才来英国，你听课有没有就是那种比较困难的地方？ 对，这个还是有明显的困难，就是在国内当时不是考了雅思嘛？就是申请这个考了雅思。考了雅思就觉得自己既然分数到了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然后后来证明那是我的幻想。就是你到了国外以后发现他的生活用语跟你考雅思的时候用的那些考试用语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老师还有自己的连读的习惯、他们英国人有自己的梗，比如说我们不是也有网络用语吗？ 对对， 他们 666666， 对，他们肯定有自己的流行用语，但是你如果不生活在那个环境里你就不懂， 而且很尴尬，就周围人都在笑哈哈哈哈， 对， 然后你一个人就 你们的梗为什么我 get 不到、就是这种感觉。 666666， 所以张浩，我觉得你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是吧， 我觉得他们有口音呢，就是而且我们学的这些英语又用不上，就干嘛还要考这个英语嘛？ 哎呀，行了，好， 这个理由竟然 你有理由，你有理，你都有理。 我在为自己迟迟过不了的四级开脱。 是， 加油。 那还有没有其他就是听课啊，或者是看书啊等等方面，或者是交流啊，交朋友之间有没有，或者是因为语言不通啊，或者怎样的 闹出的笑话？ 对。 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他们英国，他们 可能是他们的流行语吧，就是比如说跟你关系比较亲近的时候，像我们不是说比如说宝贝儿就是这样、啊、这样称呼吗、嗯、他们会说 Honey No My chicken 啊 Chicken 我就想说 My chicken 人说啊，你怎么骂人 对，我想说为什么要叫我你的小鸡呢 我的鸡 对他们就说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流行，就是说觉得你很可爱的话会叫你 My chicken、嗯、但是我当时就很不理解，所以他们好几次在厨房里这样叫我的时候我会选择不应答、嗯、然后他们就觉得啊，这个女孩子是不是 好友好 对对对，后来才把这个误会解开、啊、 以后 很尴尬， 下一次安然我就叫你 My chicken 走 在中国的街上可能会被打 那你一般回他们什么，就比如他们跟你说这种不是很懂的这种 他们也倒是都能理解、就是 啊嗯、还有没有其他的 其他的比如说像就是我有一个老师他是意大利人、 嗯、 对这个刚刚跟安然讲过，他是意大利人、嗯、他就有很浓重的口音，那个老师他自己上课的时候他自己都要反应一下那个东西该怎么说、嗯、然后等于英国本地的学生好歹听还没有障碍，我就很费劲，所以我后来课后的时候我会花很长时间去跟老师沟通他上课到底讲什么， 就是说老师你刚刚说的意大利人是什么意思啊 哇你们为什么都会弹舌，真的好厉害没有然后我当时还做了一个很傻的事情，就是我一开始以为我听不懂他说话、 嗯、 只是我英语不够好、 嗯、 我就拿录音机去录他说的话、 嗯、 就是带了一个小录音笔、 嗯、 最后发现我客户自己听还是听不懂、嗯、然后就很崩溃，最后后来我就选择就是老师你每次上课把那个课件给我自己去整理课件好了，就是还是不要交流比较好、 嗯、 交流也无果对、 啊、 所以说就是在国外留学你要学习可能要花费更多的努力、 嗯、 是因为有很多有欧洲来的交换生嘛，但对他们来说其实语言不是问题、嗯、他们英语从小到大 no problem 对 我现在听那个安然的这个湖南普通话也听得很明白了，他讲他跟他妈妈打电话的时候我也能大概听懂了、所以不过语言还是博大精深的啊，这个 对 嗯，确实很有特色。 那我们还想知道就是你在这个学校啊，他好像说是英国的传媒大学之类的，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啊、 是吗？ 对于这个学校啊，你之前有多少了解，或者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学校？ 对，温妮，我之前是在网上 威斯敏斯特， 对威斯敏斯特，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说是什么，算是环球的十大传媒类新闻类院校，还是蛮有名的。 嗯， 但是他因为主要是他自己标榜自己是综合类大学。大家其实做的最好的是传媒类、 嗯、 所以就是等于 我们也在标榜我们是综合类大学吗， 这不是标榜名目其实我们是211招号你这个人真是 是 没有没有，然后就是威敏他其实市中心的几个学院他是有就是科学类的理工类的学校， 嗯， 但是因为理工类很弱嘛，所以把它的整体排名我还带了很多，也就是说你查传媒类这个学校榜上有名， 嗯， 但是查综合类这个学校就是在英国可能就是排名到十万八千里外那种感觉、所以当时我还很困惑，我说我很怕自己去是不是去上了一个 野鸡大学 野榜大学，对对对，就很怕这个，但是去了以后发现还不错，确实是还蛮权威的、 啊、 然后他前身我记得查的是说什么1838年建校，是什么前身是皇家理工学院，但是最后不知道怎么做成了一个传媒类大学、 啊、 对但是总之很有名就是了、 嗯、对 啊，那你身边有没有就是那种讲课讲得很好的老师，或者你觉得特别厉害的同学？ 嗯，对，有，就是他的老师都还蛮大牛的，看上去就是很普通。我记得有一个女教授，她每次跟我们过来上课的时候都戴着一个边上缠了胶带的眼镜，就是等于眼镜坏了但她不懒得去修，缠了一个胶带，每次来的时候都穿着就是那种洗的皱皱的衬衫嘛， 然 后就 是格子衫的那种， 对 是吧， 这个老师年纪也上了年纪对然后说话慢条斯理，我就觉得这个老太太到底是谁。后来我有一次就是得知了她的全名之后，我去查了一下，发现她是什么 BBC 的什么高级顾问， 哇， 就等于是做新闻做了很多年，已经退休下来，现在就是在继续教学、我就觉得啊， 不显山不露水的人家、 对，就是朴素的外表下藏着我不知道的那种，就是非常高深的经历。 没的 对那么就是你身边的同学，就是如果你学习上有困难他们都会积极的来帮助你是吗？ 嗯，对，就是这方面还蛮友好的，感谢我的组员，就是当时做一个小组作业是要最后去拍一个纪录片，要求是纪录片， 嗯， 我当时觉得我小组的成员有些同学他们平时就是甚至有缺课的经历， 嗯 我想说会不会我选的组员不靠谱， 对， 后来发现不是，就是他们其实 对，所以那些组员他们其实做事很靠谱。他们当时，我当时给他们每个小组不是自己要报选题吗？ 嗯， 我报的还都是我在国内那种感觉，就是关于社会义工啊什么，就是这种比较宽泛的这种社会类话题。但是他们选择的是什么？是做那个就是非法移民的。 嗯、啊， 就是在他们在社区里找到了一个墨西哥裔的非法的移民，然后、 嗯、 就是这种社会话题，我觉得作为学生，我在国内的话，我是无法想象去做的， 对，不敢碰触的， 不敢碰触， 嗯、 也不叫不敢碰触，觉得自己可能做不好、 嗯， 但他们的目光已经到了社会的一定的深度了， 啊、 我当时就对这个点还蛮触动的， 嗯、 然后 学到了挺多， 对，然后跟他们去拍了采访，然后。就是他们做采访做片子，然后最后做展示，就是这个思路也很成熟、 嗯、 比如说像我们国内，比如说拍了纪录片，拍了也就拍了、 嗯、 然后最后展示那个片子嘛、 嗯、 他们不是，他们最后展览的时候是选择先在那个大厅挂上我们当时的摄影作品， 嗯， 然后每一幅摄影作品，比如说当时有一个就是那个非法移民的民工的那个眼睛的特写， 嗯， 在旁边放一个小的收拾录音机，录了我们当时就是采访的一段话、 嗯、 是那个民工叹着气说了一段自己艰辛生活的话，然后就是配上那个照片，感觉就很棒。然后等人们老师都看完这个照片和录音以后，最后再投放我们的那个纪录片。 嗯， 就最后整体的，就是等于做了一个个人的小展，所以整体的效果非常好、 嗯。 我觉得他们就是做这种学术作品的这种眼光已经非常成熟了。 对，没错， 就这个学习了很多， 大开眼界啊！ 大开眼界， 嗯嗯嗯。有没有像电影当中或者英剧当中那种啊，帅哥啊、美女之类的？ 这个问题吓到。没有没有、 啊、 是这样，嗯，首先我刚刚不是说一下飞机就遇到了那个穿着风衣的男士嘛， 嗯 嗯, 嗯，他们绅士的一个点可能体现在就是他们那边男士对自己的就是外观还都是比较注重的，不像我就觉得好像他们工薪阶层吧，虽然说大家也都是挤地铁的上班族、 嗯、 但是每天就是会穿着风衣，然后穿着整齐的皮鞋，就是 每天整整齐齐的，是吗？ 对对对，就是对 自己要有 一个外表上的一个要求。 嗯，对， 就这个还是蛮绅士的一个点。然后，至于说你说，比如绅士体现在礼貌这个方面，他们其实那个对英国人有一个很贴切的形容，就是礼貌但冷漠。 嗯， 他们如果说对陌生人，他会比如说我拎着箱子， 嗯嗯， 我就是拖着大箱子，当时在搬行李的时候，他们会愿意搭把手，就会主动问你需不需要搭把手，但是搭手的过程中，他们并不会主动跟你搭话，就不会给你造成更多的就是交往上的困扰。 啊、 对，我不知道这个，我觉得可能如果说发生在美国或者是拉丁美的国家，大家会很热情的话、 嗯， 肯定是一边搭把手一边跟你聊一路的天儿、 啊。 但是英国人、嗯、英国的男士他们并不会这样， 就不会就默默的帮你提起箱子， 很绅士啊， 然后留给你一个宽大高大的背影，是吗？ 对，然后。说颜值嘛， 啊， 当然我们这个主播张浩也是非常的帅。 哎， 哎你可别夸他了， 谢谢 我的天哪，我都替他脸红。 但是英国的男生，嗯，这个颜值，这我有时候上课听不懂课的时候，我就觉得看着我们班上的小哥就是一种宽慰，就是看着。 合着你光看帅哥去了你？ 不是，你也是满眼的花痴，也会想这种问题，好吧？ 哼，但是我觉得， 但是 我觉得英国小姐姐都不如安然好看。 哎呀。听到没张浩，听到没 好了我们是正经要学习的啊，这个好了，我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你在英那个重要的问题啊、 嗯、 就是在欧洲学习这段经历，有没有出去旅游啊或者购物啊这类的 啊、对，这个肯定是很重要的。 嗯， 像我们当时，我虽然说平时课业很紧，但是就一直盼着那个复活节的假期，复活节假期是有整整两周的时间可以自由出去玩、 嗯、 然后就是跟那个我刚刚说的那个日本的小姑娘约着我们去了一个叫天涯海角的地方， 三亚嘛，天涯海角、 哎、其实还蛮小的。我发现好像每个国家都有天涯海角，他们只要是靠海、 嗯、 就是都会去把它形成一个景点。对，那个地方其实是叫蓬赞斯，它等于是大陆伸出去的一个角，然后等于是英国的最、 嗯、 等于最西边，然后往前望的话就应该是茫茫的就是大洋，没有大陆了，所以是那么一个点。我们当时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就是说其他的比如像什么利物浦啊、曼彻斯特这些的也都是热门城市， 没错、 嗯、 但是一到了那个复活节会非常多的人、 啊、 我们打算去一个非常冷僻的点，去一个没有人打扰我们的地方，对，想去一个这样的地方，然后发现蓬赞斯其实还蛮，就是我要是大家有去英国的话，我还蛮推荐这个地方的， 嗯， 就是怎么说，就是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 世外桃源， 对，世外桃源的地方，对。然后我们当时在当地订了一个 Airbnb 嘛， 嗯， 然后房东是一个老太太， 嗯， 然后我们在照片上看那个老太太，就是花白的头发，但是戴着一条很精致的那种头巾。 嗯， 我们这老太太就是看上去就是那种有着故事的老太太。然后敲那个门以后，就是发现没有人应。然后后来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跟那个老太太交流，她说她忘了我们的这个行程，所以她那天她正好去海边。她说去海边，马上说她去海边干什么？我马上待会儿再告诉你们。她说去海边了，然后说让我们在地毯底下找钥匙。 哇， 就是真的治安非常好。 地毯底下找钥匙， 地毯。然后掀开以后有一把。 打开门自己进，你自己那个跟自己家一样啊，随便坐啊，随便是。 对，就这一点，我觉得。好像很信任我们，所以很亲切。然后进去以后发现那个房间里面是一个复式的小楼嘛，房间里面有很多很奇奇怪怪的那种藏品，比如说很多乐器，就是有一溜鼓，就是从门口一直摆到了客厅里，然后墙上也挂着很多就是奇奇怪怪的画。然后我们就想说这个太太就感觉好像故事更深了，然后 挺有风格的那种。 对，挺有风格。然后到了晚上那个老太太回来，然后就是向我们道歉，她向我们道歉的内容是抱歉没有在你们来之前把你们房间布置好，忘了在你们房间里面插上一束花。 哇， 就很浪漫这个点。他说以前每一个客人来的时候我都会就是在房间里插一束花，并且把花瓣铺在地上，就是会使你们心情更好一些。我就说哇好浪漫。然后就是深聊之后才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搞艺术的，就他有自己的画展。对，我在他的卫生间里发现了他自己的画展的海报，然后他等于现在是卖掉了在伦敦的房子，现在在彭赞斯这个小边角上，就是等于安度晚年。 哦，隐居了。 对对对，并且继续就是他其实去海边写生了，他每就是每即使那天海风很大，他也会每天去海边坚持画一幅画。对对对。 那除了就是你在这个小岛的旅游的经历，那么还有去过哪些地方吗？ 其实因为在英国待了将近一年嘛，但是我是六个月的签证，我就没有办法办申根签，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欧洲其他地方。我等于把英国整个从南到北从左到右都玩遍了。对，就是这么长时间。 就在英国就是逛逛是吗？ 对对，比如说北到苏格兰地区，然后南到刚刚我说的那个就是天涯海角，然后还有去了那个就是跨过大洋去了那个北爱尔兰。北爱尔兰也是英国的属地嘛，就是不需要签证就可以去。然后对，就等于英国整体都玩遍了。 那还是课业不紧张了。 对对对。 不过还是有这样的经历去游览这些地方，还是收获一定是非常棒。最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从学费啊到生活费啊这些的一些经费的这个准备上。 对，我 大概是。 还是要给一个准确的标准的，因为当时我自己办签证的时候就有很多对金钱方面不了解的地方闹了很多岔子。就是首先他英国就是你去留学的话他会有一个标准给你，就是他会查你那个银行账单的流水，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凭证嘛。你的流水必须得按照他的地区的那个要求来，比如说英国他会给留学生的要求是一个月1300镑，折合成人民币的话就大概是12000左右。就是你必须，比如说你我像我去待了半年左右，我必须得有6个月乘上12000，就是得有这样多的存款。然后如果你是去办那种比如说你是2年的留学，会有不同的标准，这个得是在网上查，查清楚以后按照他的要求去存你银行的这个账单，然后把流水打出来才可以，就是等于是英方那边才会批准你的申请。然后还有一个注意的点，就是比如说我是因为我是交流签证，所以我在那儿没有办法打工，但如果是长期的比如说那种 T4 签证，它就是就是留学生在那边可以申请一些小餐馆的兼职，那个费用其实是蛮高的。就是在英国他的那个劳动力的那个薪水跟普通的白领的薪水其实是差不多的。对，他们就是一切的劳动力都是平等的那种感觉。就是所以说如果有机会去打工的话其实还可以挣蛮多的钱。对， 还是挺有压力啊。 对， 那平时课业其实也挺重的嘛。 对，但是他餐馆的话比如说你可以跟那个餐馆老板协商，每天就是打一两小时的工。因为我们学校是交换生项目，所以就学费减免了一些。但是我查了一下那个学校本来的一个学期的学费的话大概是在8万块钱左右，折合成人民币大概在8万。其实英国大部分的学校都在这个水平，就是大概是一年读下来15万。是在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水平。然后生活费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比如说伦敦地区就是1个月12000，你得有这个准备，就是这是一个大概平均的水平。 对，就有时候你自己意识不到自己想花那么多，但是他有时候交通啊、饮食啊这些就是费用是会达到那么多的。 对，生活里的花费还是挺多的。 今天的很多内容呢也都是干货啊，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对大家有所这个帮助。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青春联盟海外高校情报站的全部内容了。那么主持人日天、 阿然， 还有感谢嘉宾苏萌同学的到来，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登录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这个蜻蜓 FM